在海外，心系香港，百川汇聚，四海文集。 喂，又嚟到呢个第八集 My Radio 同埋四海文集联播嘅节目《港珠澳》啦。咁就我系城邦二世祖。 系，我系 晚 上大家好啊。 喂，咁就系啦，咁都系希望其实各位听众支持翻 My Radio 嘅月费计划啦。咁就每个月就俾翻68.9支持你中意嘅 My Radio 节目。咁其实 My Radio 都服务咗我哋咁耐啦。咁其实每个月俾翻68.9，喺香港又好，喺澳洲又好，食餐晏仔都唔得啦，系咪啊，猫姐？ 系啦，咁其 实 都好睇啦，好多 节 目都好 听 嘅，除咗 我节 目之外。 咁即系大家就系啦，记住支持自己中意嘅节目啦。喂，呢排雪梨多事之秋、哦，好多嘢发生、哦，即系我哋嘅财长阿 Joe Hockey 又有交轮发出、哦。 系咁啊！最近就因为最瞩目就系佢喺度有个论调啦，就系话大家买屋咧喺Sydney买唔到屋咧，就不如揾个份好工啦，咁你会买到屋咯。咁即刻就引嚟社会好大嘅回响啦。咁我谂你都有睇呢个新闻啦，系咪？ 我有睇啊！呢个简直系呢个叫做现代晋惠帝啊，何不食肉糜啊，同埋呢个刘明伟嘅混合体啊，简直不知所谓。 我覺得最過癮就係咧，佢一講完呢個説話之後咧，跟住啲媒體即刻就揾首先佢賺幾多錢啦，咁咧就話佢賺啦，然後佢年薪超過350,000啦，跟住咧簡直係好似嗰個咩中產論係咪呢個？記得有個 中產就要去飲呢睇法國電影，飲咖啡，即係財爺都係每個月350,000啊，阿品客叔叔嚇，咁啊真係一翹陽啊！但係即係。 呢個阿 浩 傑 過一 Q 樣啊，真係！但係佢呢個講法真係好唔負責任咯，因為呢你知其實雪梨由呢個一月到而家啦，個樓價已經升咗超過10%啦，而雪梨呢個內城區啊，即係東南西北又好嘅內城區嘅平均樓價已經係超過100,000澳紙咯喎，貓姐。 但係或者咁樣講翻啦，我覺得咧用翻最近個新聞啦嚟講翻，即係大家有個概念啦，究竟即係個人工同埋你買屋個比例咧係離譜到啲咩地步咧？因為首先你唔好淨係睇澳洲嘅人工，你要睇埋税啊各方面啦。咁最近有個新聞咧就有個報道就話假如啦，即係如果你係做一份比較好啲嘅工，譬如做護士啦，喺澳洲做護士人工都唔錯， 同埋教師係啦。 係啦，教師咁假設你做護士，究竟你喺 Sydney 你可以買到啲咩區咧？結果發現咧，係你要買到咧，起碼咧嗰啲成100公里以外嗰啲區咧，咁你就有機會買到屋啦。 咩啊？係100公里，其實講緊係等於喺廣州住，跟住喺香港翻工咁樣咯。 係啦，咁你一個。咁基本上即係話你一個人嘅收入咧，就冇可能會買到樓嘅。如果你話兩公婆出嚟打工啊咁樣啦，咁其實都唔係話容易買樓咯，因為你最基本我哋呢度咧就要儲兩定首期噶嘛。即係你香港其實仲難嘅，但係呢度就其實你睇翻咯，有啲可以大睇到，譬如90%啊、90.5%都可以做到嘅，但係就要睇翻區啊，同埋間嗰個即係幫佢借錢嗰個人工做唔做咯。咁講真，呢度借錢，我覺得即係如果你相對嚟講就會比較喺香港容易啲。上车，即系比香港而家就好难上车啦。但系始终啲人都觉得呢个屋应该系离地啦。 唔系啊，佢离地到爆啦，同埋其实传媒亦都有揭发佢自己住紧嗰间屋几多钱啊，猫姐。 我唔记得系4.5个mil定系5个mil咁样嘅，大概都系咁嘅价，4.5几个mil咁啦。 即系其实喺呢度嚟讲都算超级豪宅噶咯。 都是豪宅啦，最頂緊就係話，原來揭發佢仲有最近買緊一塊喺 Queensland 買緊一塊農地啦，係價值1.5个mil啦，跟住話佢老婆啦，仲有屋啦，所以咧仲有好多啲隱藏資產啦，我哋都未知道嘅，所以呢、這個 Hockey 哥真係好勁啊，簡直係。 嗱，其實咧嗱，我而家啱睇翻啲資料咧，就係講緊阿 Hockey 哥咧，而家間屋咧。就喺2014年買嘅，就喺獵人山嘅雪梨北岸，佢用3.5个mil買入，但係而家就值5.4个mil喎。 5.4个mil 嚇， 記錯咗。 係啊，同埋呢度亦都有呢度亦都有講啦。阿 Hockey 哥喺坎培拉，即、就、係、是、我哋澳洲嘅首府啦，亦都有物業啦，喺國會山莊隔離都有嘅。 同埋阿貓姐頭先你講佢又擁有嘅農地，即係呢個真係不阿 Hockey 哥真係不愧為我哋澳洲嘅團地波，即係身形已經夠成個波咁樣啦。佢喺14年嗰陣咧就已經賣咗40公頃嘅農地，跟住之後而家仲剩低嗰啲就以1.5 million嚟賣，40几个公顷，你話係咪其實譬如？可以做呢個叫做起呢個叫做起 apartment 咯，都起到成個山咁多嘅 apartment。 係，咁其實都唔難怪佢之前都咁支持話即係開放澳洲賣農地俾啲海外人士啦，因為你睇到其實佢自己都有利益噶嘛。 你不不啲不不不不 之後，而家就話收緊啦。 你有咩不知所謂狗官？真係真係條理龍無天公地道啊！真係你有咩撲街？真係。但系其实，喂，佢讲咗呢单嘢， 即系一个二世祖啊！其实你都唔够嚟喎。 咩啊？我梗系唔够嘅，我屌我呢啲一早俾人 cut off 咗啦。如果唔系，使乜喺度挨女仔？ 你身形又唔够佢嚟，身家又唔够嚟喎。 唉、哎，咁我真系吞金自尽落地狱算啦。但系咧，阿 Hockey 哥咧，嗱，即系此等交轮一出咧，英美传媒都有报道佢嘅事迹，可谓擦出国际。本地人其實亦都有好大反應，即係計佢上次阿貓姐，你記得我哋上幾集討論過佢取消 negative gearing 噶嘛？係咪啊？ 係啊！咁即係之前睇有個節目啦，呢度 ABC Q&A 啦，佢真係俾人哋執到佢咧，係飆曬冷汗咯，睇到。咁就講個 negative gearing 嘅，咁佢仲喺度咧大大聲話咧，唔可以取消㗎，取消咧啲屋價咧會仲升得勁㗎，啲人咧就仲買唔起啊咁樣，即係一路講呢啲好膠嘅膠論啦，咁結果就俾人哋插到暈啦，因為大把學者會即係反佢嘅論述啦，咁即係都幾精彩嘅，其實之前都。 喂，其實咧而家而家澳洲呢啲咁嘅財金官員咧，有少少似香港咁樣喎，即係佢哋以為講嘅嘢就係真理。即係雖然香港學者都係學棍居多啦，但係呢班友真係當澳洲呢啲真材實料嘅學者係死喎，即係講埋啲咁即係同經濟原理係相違背嘅嘢，佢知唔知醜嘅啲咪狗官？ 啲狗官賺錢嘅啫，同埋佢 lobby 都賺唔少錢啦，係咪先？同埋最近有一單又好正嘅新聞喎，呢一兩日先發生嘅，唔知你有冇睇到咧？就係 邊一單啊？呢排多新聞係多到撲街，我跟唔切。 係啦，咁啊，關於阿 Hockey 哥啦，你知佢住嗰個 Hunter Hills 獵人山莊嗰度啦，咁佢就話捉佢個鄰居喎，話佢哋買咗間樓咧違法嘅，唔知有冇睇啊？ 咩啊？你不如你講下呢單新聞啦。 系，哇！呢單新聞都幾有趣嘅，咁咧佢就話佢個鄰居咧就話説咧就買咗一間屋咧就11.45嘅，咁咧佢你知唔知個鄰居係咩人嚟嘅咧？就係強哥人嚟嘅，買咗嗰個係 阿 Sam 哥啊嘛，係咪啊？ 係啦，阿 Sam 哥， 係強哥， 係咯， 但係真係有錢嘅，咁咧 有冇吳鎮宇？有冇吳鎮宇咁靚仔先？ 知啦，呢啲靚唔靚嘅嚇，最有錢嘅乜都靚，個鐵皮金喺面度。 唉、哎，我陣間再講多一單強國有錢人買樓嘅新聞，真係。 係啦，咁咧講翻 Hockey 哥呢單先啦。Hockey 哥咧就呢排嘅好行，功德好行嘅，因為要捉嗰啲違法海外買家違法買豪宅啊、買樓嘅。咁佢啲捉正呢一單咧，佢話人哋係違法噶嘛。 系啊， 咁點知其實呢個人係啦，咁就講翻啦，其實佢都話佢違法，但係而家仲拗緊嘅就係話咧，其實佢咧只不過係申請咧喺嗰個物業後面咧就建個 brand new flat， 係啦，就加建一個叫做即係加建啲咁嘅呢啲 brand new flat， 其實香港嘅聽眾唔知咧，呢啲就係叫做係咪可拆式物業係咪最好嘅 definition？ 唔可以咁講，其實 grand 點解叫 grand new flat 咧？其實原意咧就係話你屋企後面咧就起多個屋俾你嗰啲老人家。 你屋企其實好撲，其實我其實好撲街喎，即係咧老豆老母養咗你成世，但係無啦要起間咁嘅狗屋俾佢咧，真係屌佢老母！你咁撚唔孝順，啲咩死鬼佬？ 係啦，佢都唔孝順。咁但係而家其實啲人好興咧，整個咁嘅 flat 咧，我嚟做咩咧？就係、是、租俾人。 租俾因為好平，好平㗎嘛，租 brand new flat 係。 係啦，點解啲屋炒到咁貴？就係好多時候啲人買咗間屋之後就起間咁嘅嘢，就係可以租俾人㗎嘛。 即係我係咯，我哋加拿大就叫 extension 呢啲係啦。 係啊， 有啲人只係一間嘅，有啲人可能你買間屋之後咧就申請起兩間咁樣啦。咁你我諗下喎，個租金用好多咯，即係變咗一個租金變咗兩三個租金。 唔係啊，佢係當佢多一間普通屋咁樣租出去噶嘛，個租金都係冇平過噶嘛。 係啊，睇你咩區喎？如果啲旺區咧，真係租到400-500嘅喎，淨係個 Granny Flat 都。咁如果你啲冇咁旺西區嗰啲都起碼200-300一個 week 嘅喎，係啊。 咁啊，真系收皮啦！但系边个啊 Hockey Callie Po 真系有口话人，冇口话自己咯。 系啊，因为嗰个人而家佢拗嘅 point 咧，就系话我唔系 unlawful purchase， 我只不过起个 granny flat， 同埋我系申请紧。咁如果你话你唔批嘅，你可以唔批，但系你都唔可以咁样嚟捉人哋话人哋系 unlawful 啊？ 咁算唔算公布私仇啊？呢单嘢？ 我唔知佢係咪有啲種族歧視啦，即係我呢度佢冇寫啦，我唔知啊。但係點解佢要捉呢個人咧？我真係有啲奇怪喎，咁多人捉係捉佢隔離嗰人定 係？唔係，即係咁講啦。佢俾人插得太多，咪佢真係屌下第啲人咯。即係好似黃成志琴日俾人逐出黨，佢咪無啦啦插翻。我2000年嗰陣啊，邊個死我唔記得咗。阿李永達選唔到嗰陣咧，我每個月俾2000蚊佢咁，咪撲街泥地硬咯，屌！ 即系可能而家真系冇人捉啦，就或者搵啲嘢搞下啦，咁就顺便搞下啲隔离屋啊咁样。咁其实佢都好蠢喎，因为搞佢隔离屋，大家关系唔好，咁大家都相处唔 系 好 喎。唔系阿 Sam 哥，快啲起开多几个派对啊，大唱呢个红歌啊，每日啊， 咁啊烦到呢个 Jo Hockey 扑街啊， 唔开啲 pool party 咩？ 咩？屌，快啲开淫 P 啊！即系快啲等下周永康咧保外就医啦。即係係啊，好不幸地啊，周慧康俾人判終身監禁啦。我其中一個偶像啦，即係除咗劉聯雄之外，我另外一個偶像就係呢個周永康啦，因為白雞王噶嘛。咁啊，快撚啲保外就醫，快啲去阿 Sam 哥大宅開 party 咧，嘈撚到周 Hockey 撲街咧，淫亂排隊。 咪最好喺嗰个泳池旁边开大喇叭咁咧，朝头早咁咧，劲粉嗰啲惊咁 样。唔系，屌你知咧，海南岛咧有个叫咩海天盛宴噶嘛，即系成扎靓模咩，好似咩一好似两日三日消耗唔知咩50000个避孕套咁啊，黐线啊！佢拍 哇变态 咩？ 我哋唔好越讲越离谱。Hockey 哥呢啲嘢先， 系啊，唔系啊，总之啊 ，Hockey 哥呢单嘢大剂啦。喂，同埋咧，其实咧有另外一单新闻咧，嗱上个礼拜六咧，我唔知你有冇睇啦，即系呢个 Palmer United 个 Senator 阿黄镇压阿黄屌啊 Dill Wang 咧，就喺度否认天安门嘅屠城，系咪啊？有冇睇呢單新聞？ 係啦，咁咧呢個已經俾好多人咧插到爆㗎啦，喺呢個 Facebook 入邊。咁雖然啲主流傳媒咧就係真係懶係持平啊，就話報導呢單嘢，但係你睇得出咧，好多人都好似即係覺得即係呢單嘢過去咁耐啦，咁都冇理由 食睇啊嘛，都事過境遷啦，大家係時候一齊揾錢啦。即係中國係一個好強嘅貿易夥伴，所以我哋要包容佢咯。喂，但係其實咧，即係咧無啦啦咧啊～即係有傳聞啦，PUP 係收撚咗共產黨好撚多錢啦，養呢條咁嘅黃屌出嚟，算唔算養狼狗咬春袋？你鋪突然之間幫佢倒米喎，即係啲左膠其實都頗係嬲嘅喎，係啲商家佬想忘記背後啫嘛，但係洋左膠呢單嘢係嬲 嘅。咁其實佢都揾自己笨柒嘅，咁你啲美國佬講人權噶嘛？你講啲咁嘅嘢，即係話假接上澳洲同美國佬唔通即係有假私人咧，係咪先？ 係啊，即係其實咧，點解話澳洲呢個禮拜真係拆出國際呢？即係一來就係阿 Hockey 哥啦，二來就係黃屌咯，即係因為呢單嘢又上嚟呢個國際主流傳嘅，真係。 即係我覺得 Hockey 哥係齊。又拆咧，即 系 好快再会再 拆， 跟住好快落台 嘅， 应该咁落去嘅。 唔系啊，即系就算今日嘅报纸啊，都讲紧啊，即系已经喺度话说呢个做 hockey step down 啦 ，from 佢个 office 啦，系咪啊？ 系，即系其实我觉得佢阿 Tony 都拆噶啦，佢又比阿 Tony 更拆咁解咧。你觉得阿 Tony 同六八九边个拆啲啊？ 咩啊？边个拆啲啊？六八九有个齐恩可以夹下佢对波嘅。 咁Tony 个女都唔差嘅系嘛？ 咩啊？ 三个女。 Tony 啊，时好时唔好，咁我宁愿要阿 Tony 都唔要689。有阵时阿 Tony， 有阵时 Tony 啲嘢几 make sense， 即系其实我几欣赏自由党喺处理难民呢度嗰个嘢嘅，即系虽然佢俾人话佢变态冇人性，但系系咁噶啦，你嚟我一定要收你噶啦，系咪先？ 系咯，系啊， 系啊。即系咁讲啦，即系起码嗱，因为由于689咧系全部系一面屌嘅局面啊嘛，有阵时自由党有啲嘢又真系做得唔错嘅，即系屌还屌， okay， 但系要即系持平少少咁屌，因为即系其实政治难听啲讲，屌都系两者取其轻噶啦，冇咁柒，唔系选边个咯。 咁系，唉。即系 Hookie 哥同埋 Tony 呢啲真系插到我朋友，真系不过都唔够你讲话斋嗰啲香港啲插嘅咁啊，算啦。 喂，屌喂喂喂 ，move on 啦，第二个第二样嘢啦，喂。我哋嘅朋友澳洲自决党主席Nick Fogg 又搞乜鬼啊？上埋香港传媒喎、啊，知唔知佢上个礼拜六搞乜鬼啊？喷红油， 好似听我话佢喷红油啊！我就冇去睇过啦，但系睇都系睇新闻啫。又话佢去喺 Surrey Hills 某咗个 Surrey Hills 上物业嗰度喺度喷红油啊！ 嗱， 你要咪你要多啲详情啊！ 嗱呢个物业咧，点解自决党主席Nick Fogg 咧就选择喷咧？呢、這个就系其实几个礼拜喺澳洲雪梨房地产拍卖入边就讲紧系传说嚟最细最窄嘅物业啊！猫姐有冇印象啊？ 系啊，跟住有个新闻嗰个 journalist 上到去咧，记者咧一入到去咧，系伸直嘅手系摆唔到床噶嘛个房。 唔系啊，即系其实大家谂紧系有几大啦，就好似以前啲旧区楼下士多咁样咯，即系入到去汽水柜、冻柜、雪糕柜就咁样咯，系咪啊，猫姐？ 喂，咁其实同香港啲旧屋差唔多嘅啫。 唔系啊，咁啊，香港啲丁屋起码系七百七百七百咁 啊。香港嘅旧屋，喂，你起码伸直嘅手啊！你知唔知香港有啲新屋咧，你系瞓都瞓唔到落去啊，细到个有个房系。 啊，尤其是 窗户大， 尤其是我咁大嚿添，点样塞落个棺材度咯？系咪啊？ 落嗰啲棺材房噶喎，即系我点衰我都觉得起码伸到手先都算系咁啦。 系啊，但呢单嘢咧，即系其实即系佢又喷红油，又示威，即系其实示威真系冇乜所谓嘅，因为佢再之前嗰个礼拜佢都去中国大使馆门口示威咯。但系喷红油呢嘢仲俾人拍迷片、影迷，即系佢点喷红油法咧？即系唔系好似啲债仔咁欠债还钱咁样啦？佢揾个纸，将纸剪个纸样，之后再喷佢自己个图案落嚟，其实。你证据确凿是真的可以被业主告你 claim 你对你 property 有 damage 的猫姐。 是因为你后来话斋啦，其实这个物业还未完全成交的嘛。咁其实而家个问题就是话佢咁搞的话，个买家是有权，因为佢还完先去卖得出的嘛。咁如果佢要还完要钱的嘛，佢有权是 claim 翻你个你人 Nick 做呢单嘢喎，因为你喺佢个物业度做啲咁嘅行为嘛。 因为个 auction 嗰阵就是要 as 个 condition as per 个 auction 或者之前。公证行同埋地产经纪 ，as per 佢嘅 inspection standard 啊嘛，系咪啊？买楼唔系附送涂鸦噶嘛？ 系啊系啊，所以啲人即系好似咁简单，就系你澳洲整劏房，你要卖间屋，你要还完你先去卖噶嘛。即系你个 condition 就你还，你卖一阵要还完噶嘛。咁呢个 case 都一样啦。如果真系 cam 起佢上嚟咧，佢都几金噶。 唔系，所以就系话呢个一个非常愚蠢嘅行为咯。即系边人咁戆居喺镜头面前做埋啲咁嘅嘢噶？ 其实我觉得我是认同他们的理念，即是说保卫本土，即是说如果被人入用一些突然间很多人样用一些手段买贵晒这些屋啊，搞到即民不聊生啊，那他去反对无可厚非，但是我觉得是个手段的问题咯，即是他第一次去宣示他的不满啊，即是其实又不是说很影响到居民啊，样我觉得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今次我觉得真的不可以接受咯。 我都觉得不可以接受，同埋呢即是虽然新闻片是播放个讲个，因为其实呢个物业是个 agent 是个代理用广东话嚟同个买家喺电话入边镜头噶嘛，但系即系但你即系你而家系咁样你又话 Chinese buyer， 如果嗰个人系香港人或者其他人咁点咧，系咪先？ 我覺得唔係人嘅問題咯，好多人 focus 就話呢個人係咩人啊，係香港人啊、中國人啊，我都話唔俾馬拉人嘅咩？馬拉人 咪就係咯，講廣東話噶嘛，新加坡人咁 咪或者華僑，或者你華僑得係咪先？你知佢咩人咧？點解一定要話佢係香港人咧？我都係唔係好明，點解一定要啲人要話香港人？同埋最近咧，即係想講翻啦，即係睇到《二月時報》啦，即係《二月時報》唔係關《二月時報》事嘅。 嗱我嗱阿達，我哋要戴翻個頭盔啊！我哋唔係話《二月時報》，我哋係話呢篇文。 是即係、就是、關於那個文章嘅，咁、那個文章咧就即、是、係我有啲唔同，唔係好同意佢講嘅。 澳洲左翼點錯傷，港人物業當大陸人有投訴，咁就其實係有讀者就6月11號就去信呢個熱血時報編輯部啦，就話澳洲左翼阿 Nick 啦，就話去就去呢個物業噴紅有一事，該指其實是港人物業。而非由大陸人非法購買，咁就咁就亦都有篇報道，亦都話業主其實可以採取法律行動啦。但係就話佢係點錯上向港人物業下手，證據咧係咪啊，貓姐？證據咧，證據喺邊啦？ 係啦，咁首先呢究竟呢一個係咪 lawful 嘅 purchase 啦？佢哋即係個文章有冇話邊度從咩 source 睇到啦？同埋即係有冇講點解佢會覺得呢個係一個 lawful 定 lawful 嘅 purchase 啦？即係我覺得首先大家要搞清楚呢個咪 lawful 先啦。第二樣 同埋其實你唔知佢成交咗未嘅喎，佢係拍賣咗啫喎。 係啊係啊係啊，或者到時可能估唔到價佢買，或者點你我知喎，係咪先？咁同埋即係嗰個仲有嗰個，我覺得而家成日真係好中意用嗰個歧視啦去講呢樣嘢咯，即係你點解係要分咩人咧？我覺得唔係因為分咩人，係呢個炒樓呢個行徑嘅，根本就算佢係非洲人啊，你係美國人啊，你都要歧視佢。因為佢令到人哋即係 你令到雪梨已經係咁貴啦，係咪先？ 係啊係啊係啊，所以。我覺得點解一定要係香港人就係好人咧？呢、這個文章佢寫到，即係好似你話嗰啲係唔係壞？呢、這個唔係壞人嚟嘅，係香港人嚟嘅。喂，大佬啊，就算你係香港人啦，而家香港人都好多審香港人啦，係咪先？ 唔係啊，同埋就係、是、即係另外一樣嘢就係、是、想同提翻編輯部阿 Nick 唔係左翼咯，其實佢係右翼咯，保障本土人，同埋就即係本土權益行先。对外来嘅经济侵略要加以抵抗，呢啲绝对系右翼行为咯，系咯。同埋就一来就话港人物业走，其实佢哋有冇查过拆？同埋其实冇人知呢单交易系咪成功嘅，可能条友仔莫财咧，原石 close 唔到啦，系咪先？ 系啊，都话咯，有时你系拍算拍卖咁样，可能佢到时啲 你有成交期噶嘛？ 系啊，你有成交期咁，或者佢到时借唔到钱，或者有咩深敲有啲咩问题， 佢 back out 嚿 钱 出嚟， 又或者佢觉得有间仲抵嘅，佢唔买呢间嘅都得噶嘛，系咪先？ 即系杀定咁样，系咪先？ 系啊，有人杀定噶，系啊。 即系同埋，其实唔系真系应该话呢个系港人物业，边个人嘅物业？咁嗱，用翻一个比较在地啲 example 啦，香港药房、水货店、珍妮曲奇开嗰啲。是不是香港人啊？咁呢班人喺度出卖香港利益，你系咪应该走去屌鸠佢啊？系咪先？ 系啊，咁即系我觉得唔系咩人嘅。 系啊，但系即系都系想佢哋做翻多少少 fact finding 咁样咯，系啦、啊。咁就喂监制话 auction 冇 cooling period 噶，但 系你系冇 cooling off， 你系要即刻交还啲十，咁但系嗰个人可以还唔要？ 唔系可以杀定噶嘛？屌我自己都有玩过拍卖啦，系啦、 啊。你10%。要咯，冇緊要噶。譬如你話而家我買呢間屋90萬嘅，你俾90,000蚊，我點知有間仲抵嘅？咁你咪直情 殺頂。 譬如你話你 殺頂，殺頂。 或者你揾到條友同你接咗佢，係咪先？你點知啊？ 係啊，但係即係我諗，其實嗱 ，next step 啦，講翻呢一單嘢啦。一來我諗我要提醒，因為其實我同阿 Nick 有傾偈嘅，咁要提醒翻佢下次做好啲咁嘅行動之前要即係起碼了解翻對方背景先啦，因為其實你咁噴紅油咧，一來自己會有刑責上身啦，第二就係你喺主流社會嗰度，咁實會有啲偉道黐線出嚟話你係 racist 噶啦。其一，第二你咁樣點錯上，你分分鐘香港人 原本支持你都变反你啊，系咪啊，猫姐？ 系，因为其实老实讲，我都澳洲好多澳猪噶嘛，所以佢哋成日都会睇嘢咧就好单面化噶嘛，总会睇你做啲，佢哋成日用行为嚟 judge 你呢样嘢系咪 racist 咯，我觉得。咁你而家你咁样整咧，就俾佢觉得好似你喺度 racist 啊？点解会针对某一个 race 嘅人啊？咁样，即系佢，我觉得佢应该要俾人哋睇到我哋，即系佢做嘅嘢系唔系话因为 race 嘅，系因为嗰啲人嘅行为。 因为经济侵略啊嘛。 系啦，其实佢有好多其他嘅方法嘅，你唔使一定要搞人哋个物业噶嘛，系咪先吓？我唔知道你觉得系咪？ 系啊，即系上次都搞人物业，其实同埋尤其是嗱，搞人物业咧，譬如嗱，即系嗱呢个唔系教人犯法啊吓，呢、这个系即系譬如你冇人知冇人见，咁啊真系关人隐事啦。但系而家镜头面前搞啊，大佬边人咁蠢嘅啊？ 系咯，咁啊，真系中晒啦，咁你一定俾人拉啦，同埋警察真系都可以拉你喎，我觉得。 系啊，即系你全部嘢 on Facebook， 全部嘢有晒 video 咁样，仲要系。 即系你话你个业主唔告你嘅，警察都可以拉你。 因为澳洲法例系涂鸦系犯法噶嘛，即系无论系 public property、private property 又好，呢、这个系。不可原諒咯，係啊，即係 識都要咁講。破壞公眾秩序又得，係啊， 係啦，咁啊， 所以任佢噏嘅喎。如果你真係要告你嘅話，所以我覺得其實佢做埋啲嘢真係好蠢喎。其實有好多嘢，其實你可以做示威嘅示威，你咪諗啲新嘅方法去示威啊，咁樣係咪先？ 唔係，即係其實佢第一次做得幾正嘅，即係中國大使館門口咁啊，燒國旗，燒下保，燒下自由黨，燒下工黨，燒下綠黨，燒下啊！阿伯特個樣啊幾正嘅，抓到 attention 嘅，但係即係又要用一個好左交嘅問題咯。你而家抓到 attention 啦，然後呢，然後咪聯埋一紮唔鍾意海外投資者嘅人一齊去 fight off 呢啲人咯，而唔係去人哋屋企人哋破壞門口咯。即係呢啲等於係技安搶咗大雄本漫畫書，大雄去佢屋企門口屙屎，咁啊點呢？咁啊點呢？係咪先？ 其實呢個行為都有啲幼稚，我覺得。 不過，喂，其實咧，嗱呢節咧，我想做長少少啦，下一節做翻短少少啦。有另外一單新聞咧，你有冇睇報紙啊？呢、這個奶茶妹妹啊，喺 The Rocks 啊買咗間豪宅喎，21、22歲靚妹啫喎。 係咪幫人哋洗錢㗎？ 係啦，嗱呢單新聞講咩咧？其實咧，嗱貓姐你而家有時間啦，快啲睇睇啦，即係。奶茶妹妹是大陸一個靚模啦，得個20歲啦，咁就喺呢個雪梨嘅 The Rocks 買咗3層高複式單位啊，1620萬澳幣，咁就係、是、係啊，咁就呢單嘢你覺得係咪嫁妝咧？因為其實有記者就影到佢最近喺澳洲就影呢個結婚相，我同佢男朋友劉強東。 哇！呢、這個我就唔知啦。其實我你啱啱都 send 呢單嘢俾我啫，我都而家係咁依立下啦。通常呢啲，唉，都你點會諗到20幾歲點會有咁多錢啊？ 唔係呢啲似唔似咧香港嗰啲咁嘅洗黑錢新聞咧？即係無啦個靚仔咧，咩20幾歲無啦要洗5000萬，要俾人拉嗰啲咁嘅艇仔新聞。 其實佢又蠢啫，如果真係佢嘅話，你咁樣搞啊，陣間 ATO 嗰啲你唔搞你咩？ 唔係同埋即係你話，即係可能奶茶妹妹係呢個 Australian citizen 咧，我唔知啦。但係呢、這個如果 ATO 真係要揸正嚟做開 golden case 嘅話，咁你今次你撲街啦！ 你搞 笑 搞啊！你 仆 街啊！你打咁多錢入嚟， 咪就係咯，即係唔係好明點解呢條女會用實名嚟買咧？即係唔會係叫錢莊 hold 貨又好啊，叫啲馬 hold 貨又好咯。 或者佢係有其他渠道噶嘛？同埋佢點解會咁揚俾你揾到出嚟嘅咧？真係蠢呢個人真係我覺得。 唔係呢單嘢咧，多數咧係我諗係內應爆出嚟㗎啦。 哦，即係有人做佢啦，可能 係啦，分裝唔還，冇撚俾佣金，諸如此類啲咁嘅閪嘢啦。但係即係 難用嗰啲咯，係啊。 係啊，不過 anyway 啦，即係呢個叫做 哇，佢咁揚，即係税局。捉佢都企啦， 真系。但系即系呢个京东商城，点都好啦，我都系想快啲啊！白鸡王周永康快捻啲放监，快啲保外就医过嚟。 周永康唔喺呢边噶，好似系美国先噶喎，佢啲嘢。 周 美国喎。 周斌唔喺澳洲噶咩？ 啊，周斌澳洲嘅咩？佢唔系话啊边个啊？ 边个？ 曾庆红啊，另外。 周斌 周斌係周斌好似喺澳洲 ，anyway 咧，如果佢大駕江臨澳洲，我一定要拜佢為師，教授下呢個城邦二世祖點樣快快撚啲成為白雞王啊！喂，呢集講咗好耐啦，anyway， 我哋 break a break 先，轉頭翻嚟再講，多謝曬各位。 家在海外，心係香港，百川匯聚，四海文集。 喂，又翻嚟第二節嘅第八集港珠澳，我係城邦二世祖。 欢迎我 哋 姐，大家好啊，又翻嚟啦。 喂，嗱，第二节咧，我哋唔好讲咁多澳洲问题啦，我哋讲翻啲港珠问题啦。阿肥仔萧，阿老萧翻咗咩咯？翻咗强国咯？ 翻咗家乡咯，佢。 咪去快食家乡鸡啦，屌，系咯。但系即系即系呢个就好笑啦，就呢个陈婉娴就做马骝戏失败啦，其一啦，其二就系。香港傳媒挖咗肥仔燒好多臭屎出嚟喎！ 哇，好正喎！呢個我覺得佢哋真係喜劇之王嚟嘅，全部都係。 咩啊？ 嗰個阿婆講嗰啲嘢全部大話嚟嘅，我唔知道你有冇睇過新聞？ 屌，嗰個其實我都唔知係咪佢阿婆嚟嘅，即係 randomly 揾個阿毛啊，即係話係佢阿婆得啦，真係。 咁啊係，咪大陸嗰啲佢有個婆同鄉都得噶嘛，係咪先？你知 嘅 喎， 咩啊？滴血認親咩？唔通咁老土？即係其實， 跟住最搞笑嘅個新聞，我睇過咧，話咧，佢點解滴佢落香港咧？話佢老豆唔想養呢個傻仔啊嘛。 咩啊？係啊，話佢老豆係咩工傷，冇咗幾隻手指啊嘛，跟住之後又唔喺鄉下出現啊嘛，因為冇面目見鄉。 但 係 佢 應該 有樓嘅鄉下，佢冇見呢個 面。咩啊？咁你知港珠噶啦，不吃不喝都要買樓噶啦，有間咁嘅爛鬼青磚屋。 唔係啊，嗰個埋仔個老豆有屋㗎喺上面。 係、啊，所以咪話啲咁嘅港珠係死都要買一間屋嚟充撐場面㗎嘛？咁港珠都係啦。喂、嗯，但係其實最好笑咧，就係一來就係講佢。阿婆而家就即係啲記者成日抱住佢，就喺個村度無所事事啊，去啲網吧啊、茶餐廳度打等啦、啊，即係日日喺度食面過日子啦、啊。另外一樣嘢就係咧，啲咩上個禮拜日明報咧訪問佢阿叔阿嬸咧，喂，其實佢間屋唔差嘅喎，三層嘅喎，啲家私幾光鮮下嘅喎，有冇睇嗰單新聞？ 問題冇福利啲咩喺嗰度？ 咩？但係佢喺鄉下。在鄉下不是好像他自稱在鄉下沒戶籍的鄉下有戶籍的喎。 有戶籍的嘛他是 咯。咁你在香港做什麼咁啊即係地球。 有福利嘛咁你攞身份咪有福利囉。 屌地球是很危險的你還是回去火星吧。即係雖然在加拿大在澳洲住了咁撚多年即係其實我都唔係好明啲咁嘅中國人㗎啦咁就即係在家乡好地地无啦嚟呢啲咁嘅地方又唔识话又俾人恰咁。係啦即係仲有另外一样嘢呢呢一次节目呢就叫做你老母香港人嘅。咁点解叫做你老母香港人呢即係其实我哋从怀仔事件呢同埋喺呢排即係香港社会啊发生咗咁多事呢我哋都睇到香港人其实呢都系蝗虫嚟嘅。咁做所以即系其实都有好多可以俾我哋耻笑嘅地方啦。咁所以我就特登同低俗嗰边阿啤李哥打个招呼喂我哋其实系想用做你老母香港人讲返几集咁喎 ,ok 唔 ok? 咁佢呀即刻叫我 go ahead 喎你话系咪好开心嘅猫姐。 真系开心啊！呢、這个名简直系正啦，即系唔知啲人知唔知啦。其实即系我觉得其实好似嗰个啊，马英国真系閪闹噶啦嗰啲， 咩啊？ 即系自己喺度话自己咩 Australian 系咪啊？个 I'm not a fucking Chinese, I'm Australian 。但系佢广东话咧，佢讲系英文咧，明显就系有浓厚嘅广东口音啊！你邊撚份係 Australian 啊？屌你老母！ 第一，你揸住本澳洲護照有又夠而害，你冇交澳洲水先啲咁街。 唔係，我諗佢有嘅，因為曾幾何時都喺 Martin Place 某律師樓度掛過單。咁澳洲税，我相信佢都有交嘅，係即係除非佢真係咁撲街啦，税都走撚埋啦，係啦。但係就即係你邊份係澳洲人啫？你而家投共，你都冇將呢個澳洲嘅 national interest 行先。咁啊，喺度勾流流咁，叫乜撚嘢自己 Australia 撲街啊咩？ 好多 街啊，好似文件嗰大把呢啲啦。 系啊，但系即系 屋企人喺呢度啊。 咩？讲翻阿肥仔怀先啦，肥仔怀就即系一心嚟香港呃福利，点知入境处啊揸正嚟做啦，即系。我都好少称赞政府部门㗎啦，佢入境处呢下真係你老尾之前施君龙嗰啲又唔撚咁撚快，即係呢个阿萧友怀咁鸠快，係咪先？ 咪係啊，或者我都想讲下啲閪嘢啦，即係讲嗰啲人呢，有啲人呢之前嚟攞 PR 呢，其实除咗唔係香港啊，即係大陆人都好多嘅，即係佢攞个 PR 就俾第二个仔女过嚟读书，我顶你个肺，佢攞完 PR 呢就走咗嘅。就跟住就唔喺澳洲交税噶啦，好啦，等个仔女咧都十五六岁啦，差唔多年龄翻嚟读 high school 啦， 仲要公立嗰只添，仲要公立。 系啦，咁就翻嚟喺度攞 local 嗰啲fee 啊，跟住咧，咁你仔女未过十八岁啊嘛，咁唔使咩工作证明嗰啲噶嘛，又可以攞埋 Medicare 啊啲咁嘅嘢，即系我觉得好奇怪嘅，点解佢哋父母唔交税都可以攞晒我哋啲福利咧？我真系唔明 喎。唔系啊，唔系呢个读书全包现啊，乜捻嘢都包啦，即系翻嚟。就扮冇嘢做，咁啊嚟到攞埋 Centrelink 添，啲咩父母几捻扑街啊！咁同埋即係由于呢个叫澳洲嘅学位啊，唔系好同香港㗎啦，呢度就係你返到嚟，咁、那个 school board 就要安排学位俾你㗎啦嘛，係咪啊，猫姐？ 系啦，咁变咗系，咁佢哋又可以攞 local fee 咁样，跟住又唔使交税，其实都几爽噶。 又有牛奶金攞，系咪先？几捻閪啊！ 我其实都有啲似香港嗰啲新移民咧，喺大陆有几层楼，跟住又落去攞福利攞尽，又抢学位，跟住又 走水货，仆街而家走美国牛扒添，屌佢老母！黐鸠黐鸠成成扎冻肉咁摊捻晒喺地下，扑你嗰街，屌你老母！ 都系你咁，咁你可能喺大陆香港咁劲多物业，嚟到澳洲又攞著福利咁咧，啲大陆嗰啲又系咁啦，好多都系咁噶啦，系咪先？ 唔系，但系其实嗱，对比翻唔同国家，即系对于呢个 non-resident 点捻样入学嘅问题啦。加拿大冇撚冇咁撚閪節過，仆街向啤利哥致敬，學埋佢啲咁嘅嘢添。即係加拿大咧就冇咁撚奔州嘅，因為加拿大，譬如你因為有得 declare non-resident 嘅嘛，你 declare non-resident 咧，咁就基本上你已經係喪失 health care 啦，同埋你嘅子女如果要翻去加拿大書嘅話，讀公立學校，唔好意思，老細，你係要俾國際學生嘅。因为一来你冇交加拿大税，即系冇对加拿大作出任何嘅货金贡献啦；二来你太耐冇喺度住，基本上你系其实系除咗以 passport 做呢个旅行证件咧，你已经系喺加拿大已经冇身份噶啦，系啦，咁就即系呢样嘢比较公道少少咯，系咪啊？ 澳洲真系好惨。而家全部都係民國喎，諗下你要計下喎，你個政府你俾學企哥係咁開啲 PR 俾人哋，而家你遲啲要找數喎，十年之後人哋啲仔女翻嚟要找數喎。 唔係啊，唔係啊，啲錢咪加鳩我哋呢啲真係要打工嘅人嘅税咯，咪屌佢老母！ 即係屌你老尾，嗰啲友就喺度攞盡福利，跟住喺海外咧就賺到盡嘅，咁你即係話？ 唔係，即係其實澳洲同香港咧，呢個社會福利有一個好共通嘅嘢咧，即係香港都撲街噶啦，香港對住港人係抽稱，即係抽稱有陣時啲友仔用綜援，譬如買下眼鏡啊，即係洗得咗咁樣啦。屌你老尾，大陸嗰啲咧，從來唔撚夠去考證佢係咪屬實個。屌佢老尾，啲咩閪撚到爆嘅咩青年工聯會啊，其他咩社福界。屌你老尾，广东省外捻展扑街，香港唔捻搞出去搞广东省养老计划啲嘛閪窿政府，屌你老尾，系咪先？都即系你嗰条友根本就唔捻喺香港住，佢对香港嘅经济即系一来就系佢冇唔会喺度租地方啦，唔会喺度生活啦，即系等于系即系唔会喺香港消费咯。屌你，你仲要住埋咁啊閪广东省咁嘅强国地方，仲要喺度照顾佢，即系死捻咗佢算啦，真系。打毒針咧咩人？ 不過咁以前咧都好多人咧呢度咧呃嗰啲綜援嘅，即係咧喺呢度攞個綜援翻大陸使嘅有好多嘅。咁而家政府就見到太多啲人咁做啦，因為好多你都知大陸又唔識講英文嗰啲咧，有時咁佢哋攞個綜援翻大陸使噶嘛。而家 Centrelink 係會唔會或者最近三個月有冇嚟嘅？ 係啊，佢要你離身 乜？超過三個月佢哋嚇 cut 嘅 payment。 系啊，同埋有另外一樣嘢咧，就係咧，即係我哋之前都探討過啦，即係強國人 會寧願喺澳洲睇專科睇 specialist， 因為澳洲 TGA 俾嘅藥係靚噶嘛，係咪啊？佢 我有聽過咧，有人咧我咧同我講咧，同一個牌子嘅藥啦，澳洲嘅價錢係貴三倍嘅，貴過大陸三倍，都要嚟澳洲買，點解咧？ 真藥啊嘛， 個成分會唔同噶，唔知點解，佢同一個牌子嚟喎，同一樣嘢嚟嘅喎，但係。知點解咧？大陸嗰個係成分係爭邊 嘅 喎，亦都唔好 嘅 喎，都唔知咩事 喎。哦，咁你咁我諗佢未必係嗰啲權貴階級啦，可能佢攞唔到特供嗰啲藥啦，同埋屌你 CFDA 係乜撚嘢，大家都心照啦。TGA 同埋呢個 EMA 同埋 FDA 都係世界知名嘅好嘢嚟嘅，咁當然係我哋澳洲嘅嘢比較優勝啦，係咪啊，貓姐？ 最簡單啊！你吸藥水啊，呢度都唔會揾啲 colorful water 開俾你啦，係原裝噶嘛。 咩啊？一支啊，一支噶嘛，唔係稀釋咁樣噶嘛。 係稀釋噶嘛，會抽錯噶嘛，香港嗰啲嘢知唔知？我聽過。 有都聽過啦，屌！即係嗰啲咩藥房入撚錯藥丸，入撚死人都唔係真新鮮嘅事啦。但係就係啦，即係你唔撚走去查證，但係咁派福利咁啊！真係好撚撲街嘅，真係。 跟住嗰啲黃嘅最仲撲街，係可能澳洲個政府咧，佢係真係好人道啊嘛。咁佢唔會話即係諗到你啲人咁閪噶嘛。 做乜喺度笑自己講粗口啫？屌！ 好少咁變咁一講粗口，真係大見到嗰啲蝗蟲啊，真係有鬼興嘅話，即係我哋打工咁辛苦咧，即係佢交咁多水，佢哋咧仲可以攞完福利，跟住有 cash 話聽咁。 喺度屌屌揈。 你講嗰啲 PR 嗰啲又喺度夾 cap 曬我哋啲福利，我哋嘅交税又俾曬佢使，你話興唔興啊？ 咩？我真係好撚興，一講起呢、這個真係。 啲人仲玩咩？我聽啊，你咁蠢嘅啊，梗係啊，攞完啲 sampling 啊，打 cash 上聽啦，點查啊咁？ 唔係嗱，即係其實咧，呢啲咁嘅事橋咧，我少年時代已經諗咗好多鑊噶啦，即係長期 claim 失業，不過喺度做執貨啊，即係做執貨啊，做車房啊，做即係超級市場搬貨。屌你！但係你對即係你個人，你會覺得自己好撚鳩流噶嘛？即係你係有錢但係好鳩流嗰啲咯。 興係咩咧？嗰啲撲街咧，佢攞譬如幾百萬去買間豪宅，俾大陸咁樣揾啲 cash 落嚟買豪宅，唔使供嘅，買間豪宅跟住喺度攞福利嗰啲咧，我真係頂佢個肺，我真係想即係又唔可以舉報佢喎，咁佢合法過，佢嚟到唔做嘢，鳩留住喺間豪宅係咪先？ 係啊，唔係，但係即係咧，呢樣嘢咧就好似以前加拿大咁咯，即係呢個講起呢、這個，即係話明呢次叫做你老母香港人，咁梗係要講下香港人啲閪嘢啦。咁以前咧，我啲同學咧好撚閪喎，即係住喺間譬如嗰陣兩三秒嘅屋啦，而家講緊五六秒啦，等於即係頭先我哋上一節 Hockey 哥住嗰類咁嘅大宅啦。站啊，閪窿寶馬330，但係咧就借撚落一扎 student loan 嘅，咁佢點撚扎住 student loan 咧？即係佢等於係住半山帝景園嗰架寶馬出車啦，啲錢老豆老母噶嘛，佢咪話老豆老母唔夠養佢咯，咁咪借落啲咁嘅成屎忽嘅咁嘅 student loan 揾嚟叫雞啊、養女啊、走去下旅行啊呢樣嗰樣，咁咪一嘢咧就即係以後咧即係畢咗業之後咧，因為要還噶嘛呢啲，咁啊唔夠還咯，咁啊拜拜咁啊翻到香港啦。咁而家扑街啦，香港閪窿啦，而家要諗著草啦，咁啊点諗算呢？咁以后点返呢？ 即澳洲都有好多㗎喎，澳洲有好多有钱人都係咁㗎喎。 係啊。 咁订成日係咁样攞 PR 啦，订个仔嚟读啦，諗住即係货干啦。以前呢就係十年唔还呢，咁就冇事可以追返嚟澳洲㗎嘛。 係啊。 而家唔得啦，澳洲政府会追你一世嘛，喺嗰个移民关口度已经 check 住你 㗎。咪就係囉，人穷就施旧债㗎啦，屌。人穷嘅， 做几年改版啱啱系啊，以前好耐啲人嚟啦，廿几年前嚟读完咧，好多咧读完唔俾钱啊嘛， 系啊， 咁咧你十年之后再翻转头咧就冇事嘅，就会放光啦，咁你个 credit report 十年嘅啫嘛，跟住咧佢而家就唔系啦，政府会 check 住你啦，而家佢而家要即系惊你啲人点样投诉嘛。 唔系啊，即系好，我啲仇家冇捻听呢个节目啫，如果唔系，即系你哋班友喺大学时期嗰啲咁嘅。嗰啲咁嘅使人使 credit card 使大咗啊！啲咁嘅讀書借錢唔還啊！你而家香港撲街，你而家班友唔好受，我睇你翻唔翻到加拿大撲街啊！你真係 澳 澳洲如果你近幾年都 係 咁 㗎， 如果你唔玩，你翻嚟就 撲 街啊！ 唔係，但係即係呢 喺嗰個 custom 已經 捉 你啊，大佬。 喂，嗱，喂，其實貓姐，你知唔知咧？即係譬如我真係撲街啦，我冇還錢啦，咁我翻到嚟澳洲啦，咁 custom 啊，佢會喺個關口度對你做咩咧？會通你櫃嘅啫㗎。 我諗會 inquire 即係 可能有，我唔知啲程序 啦， 我唔識法律啦。 我好有興趣，我好有興趣知。 或者有啲咩通知？因為我都未得嗰啲幾次，但我知道而家改咗例咯。以前你可以放乾咯，而家唔俾咯。 係好彩，好彩我喺澳洲冇借錢啫，咁都好啲。但係咧，即係我亦都有聽講過我啲朋友咧喺香港住咁啊，唔 Q， 因為即係香港嘅網友未必知啦，澳洲係強制性投票噶嘛。咁有啲人喺香港咁啊，唔 Q 嘅都投票咁翻澳洲，咁啊入到 border 咁啊仆街啦。 唔係啊，呢個我冇問題噶，呢個我見到好多人都有咁嘅情況。你總之證明咗你係出過境，即係你出咗境嘅，你唔記得通知你要寫翻個證明咯。 係啊， 呢啲可以解釋嘅，冇問題嘅。但係點講咧？如果你喺本地，你冇去投票咧，咁就大鑊啦。 係啊， 罰錢啫。有咩特別嘅？都係二三百蚊啫。 屌你二三百蚊唔撚係錢啊！唔撚係錢啊！二三百蚊。 呢啲小數目啊，大佬我但係諗起養黃，我就覺得好興啊嘛。大佬一個黃嘅呢啲幾多錢啊？啲黃、 yeah. 有啲扮單親，你見過未啊？ 扮單親點扮啊？ 扮單親啊！扮單親其實根本佢哋就即係譬如喺大陸啊，喺海外結咗婚咁樣扮嚟到扮單親，跟住話個老婆跟住帶幾個，跟住攞埋單親福利嗰啲咧。 屌個老母！真系，喂，屌，喂，其实咧呢节咧都系真系想讲做你老母香港人嘅，咁就喂猫姐，你有冇啲咩朋友咧，即系翻到香港又好啦，喺香港咧，咁啊到时到后啊话自己系屙屎嘅，有冇见到啲咁嘅人？ 哇，即系嗰啲讲乜得听讲乜春嘢啊？屙屎 就有啦，真系啦，唔知啊，即系各位网友咧，有冇阵时见到，譬如七月四号美国国庆啦，其实嚟紧有啦，七月一号加拿大国庆啦，即系亦都系呢个叫做共匪强奸呢个香港嘅周年纪念啦 ，unfortunately 啊同一日啦，咁就有班友啊出捻晒嚟，摇捻晒加拿大国旗咁啊，话 I'm Canadian 又到块面咁样。紅色咁樣喺蘭桂坊度會哇鬼叫，屌你老尾，你喺香港嚟啊！呢度唔係加拿大，咁撚鍾意加拿大啊，死返加拿大啦，仆街！ 奇怪喎，嗱，嗰啲人咧嚟到咧就話 喺澳洲嚟，喺澳洲就掛住香港，又話自己係 Chinese 要食茶記，喺香港啊扮上菜開紅酒， 係屙屎咁樣翻到去， 屌你！屌你老尾，你嗱即系嗱老老实实咁讲啦，即系好捻多咧，甚至系唔止系有澳洲 passport 嘅人噶，有啲系就咁澳洲读鸠个几年书翻香港话自己屙屎啦。 呢啲鸠屎先好笑啊！佢哋又唔系话住咧，最有钱嗰啲咧，翻去扮晒蟹啦，又串啦。 唔系翻到去咪又打份油工咯，即系你估个个系城邦二世祖啊？香港 最搞笑系佢扮讲英文咧，但系啲英文满口 Hong Kong accent 啦，抵死嘛！ 唔系，其实澳洲毕业嗰啲翻香港系好卵惨嘅，因为其实嗱，即系。大家譬如呢度有爹哋媽咪聽緊，俾小朋友諗去邊度讀書咧？因為其實澳洲大學咧，俾 foundation program 咧做撚臭曬個名，有冇聽講過啊，貓姐？ 啊，畢業俾錢就得噶啦嘛， 係咪？係啊，又唔係俾錢就得嘅，不過真係好易入，好易出咁咯。屌你，咁翻香港咁就即係其實係招牌落嚟，摘撚死幾個 UCIT 啊、ANU 嗰啲喎，做乜撚要請你啊？ 最多 UTS 嗰啲咯， 係咯。屌你老味！ 啊 ，Monash 嗰啲啊，周街都系啊。 屌咪捻就咁，屌你即系你喺香港，你而家已经系啦，即系成家话咁讲噶啦。你啲好工啊，俾啲咩世家子弟啊、强国富二代啊、乜乜七七啊，就攞晒噶啦。即系嗱，即系本地尖子揾工啊，都咁捻闭翳啊。即系你三大、港大、中大、科大都咁捻闭翳，几捻时到你班咁样澳洲仔啊？坦白讲， 系、哦，但有啲公司系专门收澳洲人噶、哦。我有朋友就因为佢澳洲人先请佢、哦。全間公司係澳洲畢業㗎嘛？ 嗱，萬中無一，萬中無一啊！呢啲即係譬如麥記， 有咁嘅公司嘅。即係你公司係睇人㗎，即係有啲公司係全間英國畢業嘅就請英國，有啲公司全間美國就請美國咁樣㗎。 係啊，我呢啲加拿大咪好鳩慘咯，專出二世祖㗎嘛，加拿大睇翻乜閪咁明星就知啦，所以 翻香，所以我翻香港我都係鳩流嘅啫，我都喺屋企。 係啊，即係我覺得你邊度邊度都唔緊要，但係你唔好翻去扮曬嘢，跟住嚟到澳洲咧就覺得自己高人一等啊！我啲高上 唔 搞 咁啊！ 嚟到咧就專門咧嗱好多咧就係住喺啲北區話咧，我最頂唔順嗰啲北懶係住 City North 嗰啲香港人。 屌你！我屌你！你繼續講快一啲，講多啲。 好鬼串嘅，我啲人真係扮曬嘢，直情就好似香港嘅港島區嗰啲咁嘅，真係以為自己我 north 嘅，跟住又邊度住啊？香港啊？我香港咧住喺 我住何文田嘅，我住 銅鑼灣啊， 我住乾德道嘅、 啊， 我住乾德道嘅、啊，我住地理根德國。屌你老咩？你地理根德國做乜撚嘢嚟澳洲啊？你冇美國護照，你好撚失敗啦、啊！仆街，屌你老母！真係唔係，同埋咧嗱，即係另外一樣嘢，我覺得好笑咧。包姐，你唔知你有冇留意啊？呢班咁嘅撚屌咧，喺澳洲啊黐糖人，喺香港啊黐鬼佬，係咪啊？好撚捉住啲咁嘅羊腸集郵嗰啲咁嘅撚樣喺南地方。 好無聊啊！啲友仔即係點講啊？嚟到呢度你就好好地做澳洲嘅生活啦，唔係喎？嚟到扮曬 Chinese 喎，有著數嗰陣時就話自己 Chinese， 好啦，冇著數就話我唔係啊，我唔係 Chinese， 係香港人啊，撲你個街啊！ 唔係啊，冇著數，唔係即係。即係成日咧喺香港咧就得閒咧拎本啲咩澳洲護照啊出嚟咁樣曬下命咁，oh my boss， I'm so proud of my boss， 屌你老尾翻嚟啦！嗱有啲仲撲街，有啲可能有啲就可能根本係未撚交過税嘅，你冇撚交過税，你憑咩自己我事？ 即係我唔係想真係全部人都係咁，但係 真係有啲咁嘅人就搞壞一鍋，搞壞一鍋粥咯。 因為點解咧？可能嗰啲人由細到大個媽 train 佢，就係覺得自己 special 咧， 咪啊？或者係真係好鳩為 attention seeking 嗰啲人好中意。 係啊，即係你使唔使咁樣串啊？即係一睇人哋又覺得我頂唔順咯，鬼佬又覺得你 what are you doing？ 唔係即係嗱鬼嗱一個鬼佬嘅 question 就係、是、啦，即係佢話如果你係 Australian 咁咧，香港做乜春？咁邊度只係你屋企？因為鬼佬好睇重自己系咩国家咩人嘅观念噶嘛，而唔系中国人同埋香港人系即系边度俾到优越感佢系黐边度噶嘛，系咪啊？ 鬼佬会有佢自己嘅 identity， 香港人冇噶嘛。 但系而家其实我觉得新一代啦，因为啲学校都唔会教咩，好即系有，但系冇以前咁强调咩你屙屎啊、wear 住埋啊、袋鼠嗰啲，因为而家成日搞埋多元文化。 唔系啊，我屌我细个嗰阵仲系呢一套噶，但系即系我系唔够你噶啦，我翻屋企系听罗文听音嚟噶啦，够你咩？真系你咪你屙你嘅屎咯，我自己我离身我都系撑底嘅，我系乜都唔够你。 但系嗰啲咧好搞笑嘅嗰啲人咧，又话自己咩屙屎啦，跟睇报纸咧就走去睇唐报啊， 睇新报、睇明报、睇星岛。 咁你屙乜閪嘅屎咯？就 嗱，即系嗱，你问佢澳洲嗰啲咁咩政制嗰啲咁嘅嘢，一样嘢都答唔到，佢分分钟连 hockey 哥系边个都唔够知。 唔系咁又唔会嘅，但系即系佢啲消息来自唐报咯，好多都。 但系呢度嘅唐报有几有几准确咁，大家心照啦呢啲咁。 唔系同埋你听嗰啲人讲嘢咧，真系好左教咯，好搞笑。 咁 好黄丝嗰啲嘅有啲系，跟住咧。有建制我反而少 见 喎，但多 数 见 到 都 系 有啲 好 黄 丝 咯，嗰啲 人。唔系嗱，黄丝有几种嘅，有啲系真系即系以为自己系西方人啦，真系即系做西式嘅民主咁样嘅黄丝，懒系即系辩论咁样。另外嗰啲咧，我唔知道你知唔知咧，即系尤其是呢度嘅华人教会咧，系好想将呢个社会上嘅冲突嚟减少。所以就即係變，佢就會將一個人塑造到咧，要與世無爭啊，要和諧啊，要合一啊。香港咁亂，我哋要為佢祈禱啊，唔好增加紛爭啊，唔好去了解呢啲咁嘅嘢咁樣。貓姐，你有冇聽講過？ 我唔會去同教會嘅喎，咁和諧嘅地方，你居然問我 咩啊？ 我冇 啊！屌你咁你識得多耶撚啊嘛？ 我從來 唔 去，我覺得太撚 咯。 佢哋就我哋大家 嚟祈禱。唔係啊，我離身我自己做靈修嘅，即係雖然我好撚粗口。 係喎，即係我覺得你有冇聽之前，即係我即係喺度其他節目冇，之前聽同傑哥節目都覺得好 你最唔怪喎。 咩？耶稣先系反建制啊！去捣乱圣殿，之后去 犹太人啊嘛。 咩啊？系啊，去呢度屌，嗰度屌。 等于你得罪啲有钱。系啊，等于你得罪啲有钱佬 啦，你斩 头 啫嘛！屌我啲 friend 成周日话我系耶稣嚟，成日乱嚟啊！ 所以点解啲人话耶稣系斯文啊？嗰啲唐人教会真系啲松松地，尤其是澳洲啲唐人教会咧，仲和谐咯，我觉得好多都。 澳洲佢套神学咧，屌真系，屌而家变捻咗耶教移民录添。澳洲佢嗰套神学咧，即系华人教会咧，太喺香港嗰套直得过嚟啦。同埋你知林以乐系澳洲，即系林以乐嘅澳洲 tour 呢度啲人系会 wow 噶嘛？你知啦。 系啊。 但即系好多啲咁啊，尤其是大专团契啊嗰啲系会好捻中意佢噶嘛。屌！但系我哋呢啲一听到林以乐啊，屌你老母啦，咩閪人嚟把捻啊！ 跟住啲人 呼 入咗我都劲 闹，咩啊系啊，即系屌系我唔捻记得咗，即系头先咧，即系讲紧澳洲华人教会嗰度神学咧，喺香港嗰度系直得过嚟嘅，即系因为美国加拿大嘅华人教会咧，佢本身嘅一来就系嗰边神学院多啦，二来就系嗰边嘅华人嘅传道工作咧，系比较即系用新移民融入社区啊，即系比较多啲生活嘅嘢出发。 系啊，我觉得。唔係呢個唔係生活嘅問題，因為咧去過環球，我唔係去過多次啦，一兩次啦咁。但鬼佬教會去得多，但即係我覺得佢嘅觀念係好唔同咯，睇同一件事。你好簡單，你講復活咁樣，話你去環嗰啲叫大愛啊，包容啊， 復活在我，生命也在我。 你去鬼佬嗰啲，佢有個睇法會唔同咯，即係譬如你要諗下點解咧？究竟佢为啲咩意义？ 同埋对你有咩意义咯？即系 当时嘅环境系点样咧？你谂下，其实呢个系一个咩 situation 啊？咁样，即系佢会唔同嘅角度咯。我觉得系，佢用埋啲好胶嗰啲胶论咁样同你讲嘅。我觉得 唔系， 都有嘅，鬼佬大堂嗰啲会有胶，大堂嗰啲全部都系啲胶论。 系啊，所以就即系咁讲啦。北美洲嘅华人教会系多少少鬼佬，同埋即系当地嘅华人嘅神学嘅 influence。Wales 澳洲嘅华人教会， 真我听跟住佢哋翻堂教嗰啲肯定少。 咩啊？唔系啊！屌你！即系真鸠系值得香港60年代洗脑工程嗰套，即系真系洗鸠。 我又唔可以话佢哋全部都系因为呢个洗脑嘅，即系有啲人真系宗教嚟嘅。咁同埋，但系有啲都会反思嘅，有啲人会反思嘅，即系佢都唔系全听教会嗰套嘢嘅，即系其实睇佢好睇嗰个教会系咩宗派嗰啲咯，系啊，同埋嗰个牧师根本系边间神学院出嚟咯。如果你有咩嗰啲见道啊，嗰啲好见仔嗰啲咧，咁你就明噶啦 。我都唔系好捻想讲名嘅，不过你开啦。不过咁讲啦，即系呢个讲翻呢度华人教会活动啦，咁七月中李斯敬会嚟啦，咁我谂我会去听下嘅，佢系我比较尊敬嘅其中一个神学家啦，系咯。 上次阿 Sam 都嚟过啦，Sam 嚟过，不过我去好远啊，嚟到。 佢嚟边？ 同埋佢嗰场啊，佢又嚟啊，阿 Sam 又嚟啊。 咁正？ 早两个月嚟过啦，系啊，不过佢去 Epping 我威远啊嘛，冇去啊嘛。 我有去 Epping 翻个崇拜。 哦，即系，我觉得唔知点解咧，觉得咧，你就算你还教佢，你翻英文堂咧，都好似怪怪地咁，点解？即系我觉得唔系好舒服，点解？ 喂 ，anyway 啦，时间差唔多啦，我哋不如将呢个做你老母香港人做一个 segment， 每一节抽少时间。 系啦。 OK，anyway 啦，多谢收听，下次再见，拜拜。